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117集。 他望着那扇窗，拿出电话打给李寻。不出意外，还是没人接。朱韵轻去了一声，他把车停好，拎着东西准备上楼。这时他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创业园的大门锁上了。鉴于 IT 公司常年加班的习惯，平时工作日里创业园都是不锁门的，但现在是假期，9:30就门禁了。朱韵绕了几圈，没有发现能钻的地方，最后回到正门。创业园的大门不是现在普遍的电子伸缩门，而是传统的那种大铁门，大概3米高。经过5个小时的车程，朱韵产生了一种自己是铁娘子的幻觉。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将拎着的大包小裹隔空甩过去，搓搓手，开始往上爬。朱韵费尽9牛2虎之力爬到铁门最上面，然后发现幻想是美好的，现实是残酷的。往上爬的时候看不出什么，要往下走时，高度的恐怖就展现出来了。而且对面并没有可以借力的地方，只有中间看似有个把手。朱韵蠕虫一样顺着门顶往中间拱，等到了地方，发现把手离自己太远了，他连试了几次根本碰不到。他在心里自我活动，如果把李寻的腿安在他身上就好了，然后马上又否定了，不行，有腿毛。在几番诡异的心理活动下，朱韵悲催地意识到自己现在进退两难了。他没办法，两腿夹住门，再次掏出手机给李寻打电话，还是没人接。他发短信，没人回；发邮件，还是没人回。朱韵无计可施，脸面也不要了，仰脖冲楼上大吼：“ 李寻！” 声音回荡：“ 李寻，在不在？李寻！” 他叫了半分钟，没人理。朱韵彻底放弃，准备打电话报警。他拨出11还差一个0的时候，创业楼里终于有动静了。楼道亮起微弱的光，然后一个人影从楼里出来。久旱逢甘露，朱韵见到亲人般狂喜。 李寻。 李寻从楼里出来，衣着单薄，他双手插兜来到铁门下，仰望着他。两人对视了片刻，李寻平静开口：“ 行为艺术。” 他还有功夫搞冷幽默？ 不是，快救救我。 朱韵也知道自己的造型实在称不上雅观，但他不在乎了，他已经挂了快半小时了。 快救我，我要冻僵了。 李寻双手从裤兜里抽出来，高高举起：“ 跳吧。” 啊？ 跳下来。 朱韵看着这个落差， 能行吗？ 行。 你这要是接不住会死人的。 李寻嘲讽道：“ 死也是砸死，不是摔死。” 朱韵虽然身体僵硬，但头脑还清晰，愤怒回应道：“ 我没那么沉。” 下不下？不下我走了。 哎，下下下。 李寻勾手指，朱韵一咬牙一闭眼，直接往下跳，被他稳稳接住。朱韵甩甩僵了的胳膊，礼貌道：“ 谢谢。” 李寻收回手，垂眸看他。朱韵迎上他的目光：“ 干嘛？” 李寻淡淡道：“ 你大半夜给自己挂门上，问我干嘛？” 朱韵抿抿嘴唇：“ 我来看看情况。” 李寻不作声。朱韵心里藏着两个问题，抉择了一下，还是问了偏保守的那个：“ 项目的事解决了吗？ 李寻默默看他一会儿，弯腰拎起他扔在地上的袋子，回身往楼里走。 上来再说吧。 朱韵跟在李寻身后。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但当他进了公司，看到沙发上铺着的铺盖的时候，又觉得没必要问了。只有李寻的电脑开着，朱韵过去看，屏幕上分布着许多窗口，他读过去，是 NetStart 命令。朱韵攻读计算机系这么多年，走的一直是根正苗红的康庄大道，对于黑客技术，他虽不是完全一窍不通，但也仅限于皮毛。他知道 NetStart 是在内核中访问网络及相关信息的程序，能提供 TCP 和 UDP 监听，进程内存管理的相关报告。朱韵回头问正在接水的李寻： 你想追踪攻击者？ 李寻没有回答，他端着水杯回来，路过张放的办公桌时，从桌里掏出一盒可可粉。张放跟朱韵口味很像，特别喜欢吃甜的，可他又觉得男人爱吃甜十分娘炮，便把各种甜点零食都藏在桌子最深处。李寻撕开一包可可粉，倒进热水杯里，端到朱韵面前。 你怎么都不搅拌一下？ 李寻面无表情看着他，朱韵端庄地接过杯子。温热的可可下肚，驱散了体内寒气，朱韵顿时感到一股浓浓的幸福感。他捧着杯子坐到李寻身边，跟他一起看着屏幕。 这样能追踪到吗？ 不能。 他从桌上的烟盒里抽了一支烟，边点边说： 这只能显示当前连接，对方不攻击就发现不了。 朱韵搜索脑中浅薄的黑客知识，建议说： 做一个日常安排呢，让系统每隔一段时间就自动发指令，万一对方恰好撞上了。 李寻叼着烟靠在椅子里，缓缓摇头： 他不是那种新手。 他？ 朱韵敏感抓住关键词： 是你认识的人？ 嗯。 李寻瞥他一眼，不紧不慢道： 你也认识？ 朱韵看着他的眼神，瞬间想起一个人来。 是不是之前跟你在一起的那个瘦瘦小小的男人？ 对。 朱韵放下杯子问道： 之前我都忘问你了，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？那次见完之后就再没出现了。 李寻冲着电脑微微扬下巴： 这不是出现了？ 朱韵无言，李寻把烟取下，弹弹灰说： 在牢里认识的，至于干什么的？ 他指了指屏幕： 就干这个的。 黑客？ 嗯。 因为这个进去的？ 算是吧，他入侵了一家上市的网络公司，套了不少钱，判了7年。 朱韵低声道： 我就说看他不老实。 李寻眼神冷漠： 那你看我老实吗？ 朱韵盯着他，刚开始时李寻还跟他对视，后来可能因为朱韵视线太过寸步不让，他慢慢偏开了目光。 你怎么总替他说话？ 李寻不说话。朱韵道： 我是就事论事，不是影射你。你对他的看法我能理解，但你们本来就不一样。 都蹲一间房有什么不一样？ 李寻睨了朱韵一眼： 况且他实力很强，比你高得很。 朱韵心道，自己怎么说也是快30的人了，要还能中这些浅显的激将法就搞笑了。 那行啊。 朱韵面不改色地说： 实力强最好了，你拉他入伙吧，到时候你们俩加上董思阳，我们公司直接更名改造者联盟。 李寻干脆偏过头不看他。 他给数据库造成的损失大吗？ 他不说话。 如果抓不到就先放一下，先把后台漏洞补上。 他还是不说话，甚至看都不看他，叼着烟，整个人一个大写的闹脾气，气氛有点不对劲。朱韵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。其实他隐约也能猜到一点他这种态度的原因。那人虽然行为不端正， 但在那段漫长的牢狱生活里，他可能是李寻唯一的朋友。而且同是蹲监狱的技术性人才，他对他的抵触很容易让李寻觉得不舒服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